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的妞妞讲故事，我们来说发生在首都博物馆里的花溪故事。12月16号啊，妞妞跟随着七彩童年俱乐部来到了新建成的首都博物馆。妞妞呢，与六位小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活动前前后后呢，又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抓紧时间，妞妞这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吧。下面啊，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你没商量》。每次活动前呀，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老师们都会给参加活动的宝宝家长们发短信或是打电话，确认一下活动的时间和集合的地点。这一次呢，去首都博物馆也不例外。我们的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强妈妈给悠悠妈妈打这个确认电话的过程当中。悠悠呢，是一个6岁多的小男子汉，他和妈妈呢，都是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老朋友了，几乎每一次活动都能见到这母子俩的身影。要是哪一次这娘俩没来的话呀，我们大家心里都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空空的。所以呢，这一次活动开始的前一天呢，我们的强妈妈记得牢牢地给悠悠妈妈挂了个电话，确认一下集合的时间和地点。以下是通话实录。喂，悠悠妈妈吗？我是强妈妈。哦，强妈妈呀，什么事儿？是这样的，别忘了明天的活动哈。早上9:15在那个首博入口处集合。谁知强妈此言一出，电话那头霎时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就听电话那一头传来了悠悠妈妈如梦方醒的声音：“啊，原来是明天去首博呀。”强妈妈一愣，真没想到能在活动的前一天听到这样的感叹句，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而电话那一头呢，我们的悠悠妈妈依然自顾自地沉浸在大梦醒来后的无比欣喜当中，满腔庆幸地说：“哎呀，强妈妈呀，还好你说一声，不然呢，我正准备下周再带悠悠去首博呢，我还琢磨着俱乐部是不是准备去首博过圣诞节呢。”说完，悠悠妈妈在那头自顾自地咯咯乐了起来。电话这一头啊，我们的强妈妈那叫一脸可爱的郁闷状。在这里啊，需要解释一下，因为呢，俱乐部确实计划在12月23号那天呢举办圣诞节的联欢活动，而这个通知呢是跟去首博参观的通知同时发出的，所以悠悠妈妈会把两个活动搞混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的悠悠妈妈呀，妞妞想不通的是，去一个博物馆过圣诞节是不是太有创意了一点呢？在一个西方的节日里去回顾老北京的历史。在一个西方的节日里去回顾老北京的历史和传统，是不是有点太另类了呢？不管怎么说，妞妞觉得悠悠妈妈实在是一个标准的新世纪妈妈，有绝对强悍的接受能力，对于这样的创意都能不问一声就欣然接受。不过呢，话说回来啊，这也足见我们的悠妈对于俱乐部的那份感情，那叫一个爱你没商量。谢谢你的爱，悠悠妈妈。